那么这个回馈活动就是让大伙儿把两样生物疗法都能用上，见到最好的、最不伤身体的，就像在巴马一样的健康效果。 嗯，所以真的非常要感谢徐主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出的努力。 所以这次前前后后为大伙儿省了这么多钱，这就让很多的听众朋友觉得这次机会呀太难得了。 确实是太难得了。 嗯，那这么做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大家在180天的生物疗法的疗程里收获到健康。 嗯， 我也知道，这些年呢大伙儿吃这个苦药片子吃得老了。啊，几十年吃下来了，很多患者吃药吃的连治疗的信心都没有了。那我必须得让大伙儿看到，医学在进步啊，咱们是可以好起来的，咱们还有更好的治病的办法的。就像前段时间，很多患者用这个生物疗法，他们身上的很多的老慢病，感受到效果之后都在感叹，说这回好了，自个儿的这个病啊终于是有希望了。 嗯，没错。 那这些效果其实也都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生物疗法从研发出来到现在，可以说天天都在进行临床，他跟我一样每天都在跟病人打交道，那么这些年临床实验记录有上万例了。 嗯， 生物疗法跟我这个老太太一样，她对待什么样的患者她都是不抛弃不放弃。对于病人来说，你怎么判断自己的病有希望啊？那一定就是身上的病痛它有好转。那什么叫好转呢？就是不怎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人舒服一点了，能吃下饭了，无疑啊，这些才叫好转呢。那有好转了，咱们病人才会有希望啊，才知道这个疗法这个办法它是对的，知道自己的病它还能好。生物疗法恰恰就为咱们这些个患者做到了这一点儿啊，不管你是高血压，你还是冠心病，你还是关节骨病、糖尿病、胃病、脑血管病等等，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减轻你的病痛。你坐上一次比一次不疼了，一次比一次不难受了，一次比一次舒服了，那这个叫啥？这个就叫效果呀。 嗯， 那随之而来的每天20分钟的使用，使血压、血脂、血糖每天的下降平稳，炎症一点一点的减少，肿痛一点一点的消失，那最后换来的是疾病会得到改善。你会发现你的兜里有富裕的钱了，家庭呢和谐了，儿女呢孝顺了，当然生活也幸福了。 嗯， 所以这健康啊就是一切的基础。 没错，有健康才能有一切呀。 嗯，你说总是在打针，总是在吃药，别人说什么药行你就吃什么，那么这种错误的治疗方式里，你跟里头转圈圈，你只能是病越来越多，钱越花越多，你就感觉这人情啊越来越淡，生活呢也越来越不幸福啊。 嗯， 咱们就说这个巴马的长寿老人，我发现他们对于物质的需求很低。 嗯， 但是这些人都说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无病无灾呀，啊，儿孙满堂啊，那能不幸福吗？ 嗯， 你就像一个老姐姐她跟我说的，她说她每天早上还要去自己107岁的老妈妈那儿看一圈。 哦， 然后这一天呢这心情啊她都特别好。大伙儿听听，80多了自个儿的老妈妈还健在。 嗯， 而且老妈妈能上山能缝补，压根儿不需要别人照顾。哎，这当时啊我看了我都羡慕。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把这巴马呀 给大伙儿送进家里去。这样呢，等我活到90岁了，如果我还能讲中医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呢？ 嗯， 啊，那会儿大伙儿还在给我打电话，说徐老太呀，我是谁谁谁，您记得我不？我听你节目啊，10年了20年了，等到那个时候，我想我们就是应该比亲人还要亲了吧？ 没错。 啊，可能我这么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哎呦，你在电波的那头跟那乐了，是不是？说别逗了，老主任呐，你看看我呀，甭说你说的那个百岁了，活过90了，我这才50-60岁呀，我这胳膊腿啊，是上楼费劲儿，下楼费劲儿，抬都抬不起来了，这胳膊腿都不像自个儿的了。我要是70-80岁了，那颈椎、腰椎、膝盖，我估摸着都彻底的弯不下去了。 嗯，那徐主任， 嗯， 巴马的当地人他们在上了年纪之后就没有这些骨关节的问题吗？ 当然了。 哦， 咱们在当地曾经给那个90岁以上的老年人啊，咱们找年纪大的，做过一个全面的体检。 嗯， 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大小关节脊柱都很正常。 哦， 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骨密度值，他那个骨密度值啊，比我们现在40-50岁的年轻人还要好。 嗯， 颈椎病、腰椎病在他们身上几乎是不存在的。当初我们以为巴马所处的位置是山脚下，湿气重、寒气重，结果我们检测发现没有一例关节炎患者。 哦， 那无论是风湿啊、类风湿，又或者是那个咱们现在说的每个人都可能发生的退行性的骨关节的病变，而且说巴马的老人无论活到多大年纪，没有驼背的。 哦，那这一切都是因为巴马这个地区独特的高地磁场吗？ 没错，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当时在巴马我带的研究团队里有一位女同志叫谭思淼，那会儿是30岁。 嗯， 有一次呢，她跟几个人上山去找那个泉眼儿做水样检测的时候，结果不留神呢踩到一块有青苔的石头，一个寸劲儿，这脚踝呢就崴了。 哦， 等他们回来我一摸，右侧的腓骨轻度骨折，而且脚踝韧带拉伤了。 嗯， 我给他扶正之后，因为我考虑啊是腓骨啊不是特别受力，所以呢就给他打了夹板固定，原本打算就让他回北京养着吧，结果当地人就跟我说，没事儿的，这是小毛病，骨头折了接好了，去百磨洞里养几天就好了。 哦， 他们还说那个村西头采药那老孙头从山上摔下来了，那小腿的骨头茬子都支出来了，结果接上了，上百磨洞养了2月。您看现在他好人一个， 嗯， 谁也看不出来他那个腿折过。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还觉着怕耽搁了，毕竟呢人家还年轻，我不想让他以后啊这脚踝这个地方啊落下点什么毛病啊，所以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后来这个谭思淼就跟我说了，徐主任呐，我就想在巴马养一段时间，您看您已经给我敷过骨了，我回北京无非就是再打一圈石膏静养几个月，那既然当地人他们都说的这么养很快就能好，我不如也试一试，一来呢我坐轮椅啊也不耽搁，我在屋子里做研究，二一个呢也算是为这个巴马项目收集第一手的数据资料了，您看行不行啊？那我考虑了一下也行啊，毕竟天天在我身边我也能照顾到。 嗯， 我又把我喝的生物制剂给他喝，我想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结果我们没想到的是，当天下午他喝了之后，在百磨洞坐了3个小时之后，这脚踝的肿就消了不少。 消肿了 啊？虽然说之前我们确实给他抹了一些 活血化瘀的药。 嗯， 但不可能来得这么快吧？那进去的时候，脚踝那跟小馒头一样，这出来之后，明显的小了一圈。 哦， 我们给他准备的冰袋都没用上，而且用他的话讲，不用力的话，这脚踝就不感觉那么疼了。那么等到7天之后，他这脚踝竟然已经不肿了。 哦， 等到2个星期的时候，虽然说打了夹板不能动，但是基本上从外表上已经看不出任何的症状了。 嗯， 那么去县城的医院，我们还特意给他拍了一个片子，发现他腓骨骨折的地方愈合得非常好，而且他这个脚踝这个地儿啊，从片子里已经看不出任何的问题了。 嗯， 后来呢，一个半月了，我们又去做了一次 X 光的检测，他腓骨骨折处已经愈合， 完全愈合了。 是， 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嘛， 对呀， 这就好了。 对呀，而且当地的大夫一开始也很震惊， 嗯， 说怎么好得这么快？后来了解到我们是从巴马过去的，就嗷了一声说正常，他们巴马的当地人这种情况，胆大的一个月就敢下地了。 哦， 那小谭的骨头既然也愈合了，这夹板呢也就拆了，基本不影响正常的日常活动，弄得我当时都直摇头啊！我说我临床这么些年了，骨头好得这么快的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嗯， 那么在后续的半年里，这小谭呢每天都会去百磨洞里坐2个小时以上，那他现在不管是刮风下雨的，他那脚踝那儿都跟正常人一样，没有任何的不适的感觉。这也是当年我们为什么喊出要把巴马搬回家的根本原因。 嗯， 喊出了这么一个口号，因为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百磨洞啊，在7根磁石柱的影响下，产生了独有的高强度动磁场。这种动磁场能够直接修复细胞，进而达到修复软组织损伤，促进骨细胞的生长愈合，以及最基本的消肿消炎止疼化瘀的作用。所以说这也是巴马的当地人没有骨病，而且80-90岁的人他们的筋骨都很健康的根本原因所在。 嗯，看来啊，巴马独特的高地磁场真的是大自然赋予我们人类的武器啊。 确实啊，过去的话只能是羡慕啊，如果咱们家里经济条件好的话，你可以想办法在巴马那儿生活个半年啊，但现在不用了，我们已经把巴马的生物场完完全全的复制出来了。 嗯， 用7块医用磁石模仿百磨洞摆出梅花阵的阵型，也能够生成高强度的动磁场。那我相信这段时间呢，这个大伙儿也去体验过了，那这个效果都不用别人说了，你自个儿去体会了。 嗯， 那么尤其是今天呢，我提到这个骨病啊，有多少人之前你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关节变形的，疼得走不了道的，拄着拐杖来的，你做了之后你自己不用人扶你就能走路，还有那个颈椎不好的，你来的时候你脑袋抬不起来吧，转不了吧，你做完之后你脑袋来来回回的能转了，能回头了，而且人的脑袋当时就不迷糊了。我再说那个肩周炎，你做了一胳膊能抬起来了吧，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呀。 嗯， 那之前我在临床上遇到过一位那个骨关节炎患者，60来岁，一个女同志，当时她那个病啊严重到什么情况呢？就那个整个膝盖这个地方肿的就跟那个一口小奶锅似的。 哦， 哎，她说我这儿发酸发胀发麻， 就像是一窝蚂蚁啊，跟着个骨头缝里啊，钻进去钻出来，疼得在床上直哼哼，这个腿疼得睡不着觉啊。当时我去查床的时候，这女同志跟我没说两句话就哭了，边哭边说，哎呀，就好像有什么整天在啃我的骨头一样。 哎呦，这得多难受啊。 是啊，整天的啃你的骨头，你说什么感觉啊？人都说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那大伙儿想想，这要这骨头这么疼起来，那可比牙疼厉害100倍，恐怕还得多拐几个弯呢。所以这女同志晚上睡觉特别难，好不容易眯上一会儿，愣是给疼醒了。那她这种情况用上了生物疗法，而且给她配合了生物制剂之后，疼痛就减轻了。当时她自个儿特别知足，哎呦，她说大夫这就行了。然后接着用她的话讲，挺好的，不疼了。膝盖稍微有点皱，但是我能自个儿下地了。她自己不用人扶能下地，而且自己能上厕所，能蹲能起。 哎呀，太快了。 后来我就让他出院了。因为他早点出院他能省下点费用啊，对不对？你在医院待着费用不多吗？不过我也告诉他，每天呢你还需要来用生物疗法。他就这么坚持了，他这个膝盖疗效巩固住了。我们工作人员追访他，他说呀，这膝盖呀，现在阴天下雨也不怕了，没感觉了。他老头还说，这回咱家这天气预报啊，是不好使了。老话讲嘛，教人要教心，治病呢，咱要治根儿。这疾病久治不愈，一定就是方向出了问题了。不过临床上很多人跟我讲，大夫啊，我这骨病不好治，因为我不是没治，贴膏药啊，吃西药，吃软骨素啊，还有一些听不懂名字的保健品喷剂啊，用塑料布啊缠上，什么方法反正能想到的我都用了，这关键还是疼。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别在啊一个错误的治疗方法当中，你改变一种治疗方法呀。 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鲜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鲜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一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 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电波中的中医讲学人徐桂英徐主任。徐主任，有人啊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想啊这天能不能凉快一点。那有人一到冬天的时候啊就希望呢这天能不能暖和一点。但是我知道啊有一种人，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他都希望这天气啊能热一点。因为这天气越热呢他们就越舒服，行动呢也能更自由。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类风湿患者。 没错，徐主任。 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啊，类风湿患者呢他会觉得舒服一些。类风湿这类病症啊，它的全称叫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得了类风湿之后呢，这个病人特别的痛苦。一方面呢它是疼，难以忍受的那种疼。很多病人呢为了止疼无所不用其极呀。 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要给我止疼什么药我都吃。 哦， 为了止疼，因为疼起来它特别痛苦，白天晚上的疼啊。第二个呢，它的关节不能用了，瘫痪，导致卧床不起，所以对病人造成的生活的影响呢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对病人的影响和痛苦相当巨大。 嗯， 不仅仅是影响了身体，同时呢也影响了病人的一种心理。 哦， 导致什么呢？就是病人都有一种感觉，这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所以说呢，类风湿这个病啊，它是一个医学上比较棘手的问题。 嗯，那针对于类风湿这样的疾病，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得呢？ 主要是挑这么几类人。 嗯，都有哪样的人呢？ 哎，我跟你说啊，首先一个是有家族史的病人。 哦， 换句话说，类风湿是有遗传倾向的。 嗯， 如果说咱们家里的父母长辈，尤其是母亲家那边的亲戚啊、舅舅啊、姨啊，这些亲戚有类风湿的话，那咱们得类风湿的概率就特别的大。 哦， 所以说到这儿，我想跟大伙儿说一下。 嗯， 如果年轻人你找对象啊，你年轻，你爸妈当中有类风湿关节炎，但是因为你年轻还没发病，你找对象的时候，记住，你对象包括你对象的家里，千万不要有类风湿。 哦， 因为这个病往往发病，有的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或者是三十几岁，如果你自己有类风湿，你不说，你找个对象也是类风湿。回头到三十几岁，你们两个人要都发病了，谁照顾谁？再生下的孩子又是一个类风湿，可怎么办？ 嗯， 你说对不对呀？ 没错。 哎，所以咱们中医讲什么呢？叫父精母行嘛。 嗯， 就这孩子的思维能力、聪明的程度，随父亲还是随母亲啊？一般呢，都是随父亲。 哦， 那这孩子的身体好不好、强不强壮、有没有病、健不健康，随谁呀？随母亲这边的。 嗯， 所以说呢，啊，不是说100%啊，就是说血缘亲属当中，也不管他是父亲呢还是母亲，尤其是母亲这边，要是有得类风湿疾病的，或者有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的，比如说干燥综合症， 嗯， 他的口、眼、生殖器全都是干燥， 嗯， 或者呢还会得硬皮病，那么有这些病的朋友呢，得这个类风湿的概率也大，那么有类风湿的呢，得我刚才说的这些个病的概率也大。这是第一类，家族史人群。第二类呢，就是女性朋友， 嗯， 尤其是更年期的或者是生完孩子的女同志，产后风湿最容易让我们得类风湿。 哦，为什么呢？ 因为产后你的免疫力下降了，然后产后呢，有的时候内分泌有紊乱， 嗯， 那么免疫系统的疾病跟内分泌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哦， 比如说咱们女同志都知道，月经期它不能着凉啊，不能累着，不能生气。 嗯，为什么呢？ 因为在月经期啊，由于这个内分泌的因素啊，它的免疫力特别低。 哦， 所以女同志她更加容易得类风湿。 嗯， 她的免疫力会受到激素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更年期的女性和生产以后的女性，由于体内内分泌严重失调，那么得类风湿这个病的概率它就更高。 哦， 这个就是第二类。 嗯， 接下来还有第三类呢。 嗯， 啊，就是长期的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劳累环境的人，他容易得类风湿。 嗯，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四类。 还有第四类？ 嗯，不光有第四，还有第五呢。 哦， 第四类呢，就是居住地或者是工作环境寒冷潮湿的这类人群啊，这是外因引发的。 嗯， 寒冷潮湿 导致的类风湿关节炎。第五类呢，就是本身这个人呢，他就有免疫性疾病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燥综合症、硬皮病、潮湿的这类人群啊，这是外因引发的。 嗯， 寒冷潮湿导致的类风湿关节炎。第五类呢，就是本身这个人呢，他就有免疫性疾病的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干燥综合症、硬皮病，甚至呢是恶性肿块的人啊，什么囊肿都可能伴发类风湿。 嗯， 所以说呀，我要告诉大家啊，一旦说哪个地方长什么疙瘩了，长什么包了，你顺便呢也让大夫给你查一下类风湿因子。 啊， 如果阳性的话就是类风湿，如果阴性的话就不是类风湿。 嗯，那刚才呢徐主任讲到了类风湿五类的高危人群，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如果您有风湿、类风湿、骨刺、大骨节病、腰肌劳损啊、腰间盘突出，还有什么颈椎病啊、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滑膜炎呐、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产后风、股骨头坏死等等各类骨关节疾病，你趁着这次机会，你把生物疗法得到，你把生物制剂你吃上，不但让你每天见到效果，而且你也出去跳跳，你也出去走走，出去转转，那多开心呐！那么为什么我总讲180天，为什么对180天我有这个信心？生物疗法外在修复细胞，生物制剂它是内在为我们的细胞源源不断的补充能量的。那么两种生物疗法强强联合，细胞就会不断的恢复健康。因为从生物学角度，人呢，身上的所有的细胞，从头到尾完成一次更新的时间，就是在180天左右。 嗯， 所以通过180天的这个时间里，咱们的细胞不断的得到修复，所以最后更新出来的细胞就会全部是健康的细胞。那到那个时候，咱们的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肝病、肾病等等的疾病也会得到改善。 嗯， 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伙儿了，活动算上今天之外，还有2天。 哦，就剩2天了。 对，咱们这次已经生产出来的数量本身并不是太多。 嗯， 现在库存已经全部拿出来了，今天可能有的地方就会没有名额了。 哦， 但是我没有办法，说实话我也着急，现有的有多少咱们就赠送多少，赠完为止。 嗯， 所以呢还请大伙儿抓紧时间了。 没错，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要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一定要马上拨打电话参与到活动当中领取到名额。那也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先请您稍作休息。以下是广告时间。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特大全民健康回馈活动政策，购买仙谷参奇口服液60盒基础上将多赠同款10盒，共70盒，180天量，额外再赠送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1台。活动时间9月17日至21日，咨询预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 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哎， 我是辽宁丹东的朋友啊。 啊，丹东的朋友好，欢迎您。 啊， 哎，请说。 我呀，以前呢是得了脑梗了，现在得那个就5年头4年整了。 哦，4年整，嗯，多大年纪啊？ 我57岁。 57岁脑梗4年整，哎呦，你太年轻了就得这个病了。 啊，没有办法，得这个病了，我爱人呢也开始为我操劳啊，他脑啊手里也造成脑外伤， 哦、 也是头疼。 脑外伤， 我给他看的时候是脑神经疼，是脑血管疼的了。 啊啊啊！ 啊， 嗯， 我呀得了这么些年的病啊，打针呐，吃药啊， 啊， 也没见强，反正到时候这些毛病，吃的这个牙呀， 啊， 打针吃药疼的都掉了，得了那种压迫的呀， 啊， 有前列腺增生，还有便秘， 啊， 眼睛啊越来越看不着， 啊， 现在基本上就是个盲眼了，就只有0.01的光感了。 你才57呀，0.01的光感呐！ 啊， 哎呦，你真是这个病得的你要命。 但是吧，你呀，就是研究这个所得之后啊， 啊， 你像我得病啊，左半拉的身不是不好使吗？ 对呀、 啊，不好使，我这个左脚啊，就是勾勾的，就像老年人包脚那个形状似的呀、 啊。啊，勾起来了。 脚底下。 嗯嗯。摆不平是不是这脚啊？ 摆不平啊，他抬脚底下坐的脚落不平，走道还不得劲儿。 嗯， 从坐的 啊， 我现在我那个脚趾头就伸开了， 脚趾头伸开了。嗯， 啊对呀、啊， 这、嗯、 走道能走平了，能站稳了 啊，能站稳， 脚有点劲儿了啊，我感到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能站稳走平了。嗯，希望特别大。 这回呀，我就准备呀，把这店呢，我是一个低保户，我要经济不富裕，我想借钱呢，也把这个机器借回家。 啊，想借钱也把这个机器拿回家。 啊、对呀、啊 这个， 因为我现在这种效果了都，脚现在都不勾勾了。 啊，觉得这个确实是管用，啊、是吧？ 对呀、 啊。啊，对你的这个情况来讲，真的是非常适合。因为你身上不光是这个病、 啊、 就你刚才说了还有前列腺呢，是不是还有眼睛的问题呀、啊、身上一体多病啊，还有便秘，真的是哪儿不舒服就坐哪儿、 啊、 你搞不清穴位，只要跟我们老师联系，跟大夫联系，他们告诉你穴位，你就能做了啊。你看你这些年吃药，关键是没好，吃药咱花钱，病好了也成啊，对不对？ 便秘 啊，还有便秘，真的是哪儿不舒服就坐哪儿、 啊、 你搞不清穴位，只要跟我们老师联系，跟大夫联系，他们告诉你穴位，你就能做了啊。你看你这些年吃药，关键是没好，吃药咱花钱，病好了也成啊，对不对？ 对呀。 啊，他没有好，像你脑梗的问题。 我应该借点钱呢、 啊、 也想把他请回家。 那你有没有打电话？ 我打电话定了。 定了是吧？ 定了档次，我不借的钱嘛、 啊、 现在还没，人家答应我了还没到手 啊。啊啊啊，那你先定上啊。我也希望你们夫妻两个人呢摆脱这个病症，然后呢把自己的小家庭呢好好的建设起来，好吗？ 那、好，跟着你走肯定能够好起来的。 好， 我还有这个信心的。 好、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好，再见，谢谢。 哎，不用 谢， 不用谢，不用谢，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啊，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你好。哎， 谢谢您，您辛苦了。 不辛苦啊。 我呀 啊 是北京的。 啊，北京的朋友啊。 今年呢、74岁。 74了，嗯。 嗯，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一个病人。 啊，一体多病。 我呀、好多病， 嗯， 从头到脚啊， 啊，全是病啊， 从头到腿吧都有病 啊，都有病。 昨天呀、啊 嗯， 就是啊，头晕， 哦， 头晕， 头晕， 耳鸣，左侧耳朵有点背， 嗯， 颈椎病 啊， 腰椎病， 腰椎颈椎， 膝关节病， 嗯嗯， 以及啊， 嗯， 这个什么，这个最近这个六年前我做了一个手术吧，我呀又发现呢， 啊。啊 心脏不好、 哦、 有心肌缺血、 啊、 有心内不齐、 啊、 心动过缓、 啊、 有时才40几次、 哦、 嗯，这心脏这个腰椎啊，现在我最困惑的问题啊、 嗯、 就是一个、 嗯、 就是耳鸣 嗯嗯 美尼尔症说运起来呀、 啊、 就是、 啊、 哎呀前后折奔头根本一点动不了、 嗯、 而且哇哇的吐、 啊、 恶心吐，而且有时啊还要想结大便、 啊、 一系列这个难过的这个时候，那时候真想啊说了这点呐、 啊、 死的心都有、 哦、 太难受了、 哦、死的心都有、嗯、 另外呢、 嗯、 这个腰椎病呢困惑我呢、 嗯、 因为我这个病啊我想啊、 嗯、 还要需要活动， 嗯， 可是这腰椎啊不给力， 腰椎不给力 、 嗯 总是啊压迫下肢的坐骨神经疼、 嗯、 走不了几道， 嗯嗯， 一步就是坐骨神经疼、 嗯嗯、 走不了、 啊、坐骨神经， 我现在啊、 嗯、 通过这个长话短说吧，我怕您太忙， 好 我呀通过这个受益很大呀， 受益很大 嗯。另外我还有失眠的症，失眠的症状， 还有 失眠，我受益在哪儿啊、 嗯、 我跟您说啊， 嗯， 做这个第一天呢 啊 我就多睡了2个小时 啊， 我每天呢 啊 都睡不了4个小时觉， 嗯 3点准醒，2点准醒，醒了、 嗯、 睡不着了， 嗯 嗯 我做完了以后， 嗯， 我睡眠 嗯 就有所改善， 嗯， 到4点 嗯， 哎呀我说哎一行啊、 嗯、 哎呀4点了 啊， 那就睡了6个小时了 、啊、睡6个小时了，嗯， 哎呀我心里特别高兴 啊啊， 我说这个真好 真好、 我就特别心里特别那个怎么说呢， 嗯， 我说一定坚持去做， 嗯嗯， 后来呀、 啊、 我又发现那个腰椎啊 啊 更好了， 腰椎做了更好了， 哎、我坐呢哎、 嗯、 坐那椅子上啊坐了有50分钟吧， 啊 我哎自己也不用扶着2个膝关节、 啊、 自己就蹬就站起来了， 就站起来 了，也不疼了 啊， 也不疼、 啊、嗯， 哎呀我高兴的特别高兴， 嗯， 两个下腿 嗯 特别特别轻松， 特别轻松， 我就跟着刘老师说、 嗯、 刘老师你看我这腿 啊 啊多好啊， 啊 我就快步的走， 快步的 走几步， 当心点，70来岁的人了啊， 啊 啊！ 而且我还跟着，你看我还能蹦呢， 还能蹦， 我就在原地蹦了2下。 哎呀， 哎呀我说，他们说你别蹦，你别蹦。 哎，就对、 啊。我说我心里，我心里高兴啊， 心里高兴。 啊、 嗯嗯。 而且在做的当中啊， 啊， 这个我的病啊， 啊 都在左侧， 都在左侧 。 嗯 嗯。左腿重， 嗯， 右腿也不轻， 嗯嗯， 我坐的当中啊，眼屎特别多， 嗯， 哎，我突然看见老师，你说给你一个纸，你擦擦你那眼、 啊， 你看你那眼，哎呀， 啊、 我这眼呢，眼屎特别多， 啊， 黄的， 啊， 我向来也没有这么多眼屎， 嗯， 哎，黄的分泌出来了， 啊啊， 而且我坐的时候啊， 啊， 我这个左侧的嘴呀、 啊，啊， 就整个沿着这个面神经这一块 啊， 整个左侧 啊， 嘴角动，鼻、 啊、 唇沟动， 啊， 是嘴唇上动，都上左侧抽动， 都往左侧、 哎、抽动 ，嗯嗯， 抽动。 嗯， 我这个右侧呢就轻，左侧就重 啊， 我就觉得这是得气了 啊。 我呀，徐主任，我跟您说呀， 啊， 我呀，是啊，也是怎么说呢？从医40年， 你也是 以后呢 医生。 嗯、我退休以后呢，就在外边啊， 嗯， 为人民服务吧。 啊， 一直啊干到67岁。 哦，干到67岁 以后， 嗯。 我就因为颈椎病， 嗯， 经常的晕、 啊， 我就不干了。 那你这回做了，应该不晕了 啊？不干了、 啊， 就生了一个儿子、 嗯， 儿子在北京， 嗯， 妈你别干了， 啊、 我就来到北京了， 常住 北京， 常住北京。 所以呀、 啊嗯， 哎，我天天 听您这个广播太好了，徐主任 啊， 您呢是我们呢患者的救星，说了这 种大话，说不上。 您别看呢，我呀也从医， 嗯， 那我想我太渺小了，我太渺小了，所以我就说呀，主任呢，您呢，一定得爬好，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 啊， 多为我们呢这些个老同志 啊， 患病的病友 啊， 多工作。我呀也从医， 嗯， 那我想我太渺小了。我太渺小了，所以我就说呀，主任呢，您呢，一定得爬好，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 啊， 多为我们呢这些个老同志 啊， 患病的病友 啊， 多工作几年、 啊， 但是您也要保重，您也要应该保重身体，不能为了吧，您就酌情。我觉得您呢是一个身体健康长寿，因为说个最简单话， 啊、 我就说您。老百姓讲话，您积德了 啊！谢谢谢谢啊！ 我这人呢、啊 嗯， 不迷信， 嗯、 但是我觉得人呢、啊 嗯， 要做好事儿，办好事、 嗯， 多考虑别人、 嗯， 什么都不为自己，一切都放下， 嗯、 会长寿的 啊！ 再说您又为人民服务，这个医生啊，是最崇高的职业， 嗯。 救死扶伤啊， 没错， 你说是不是？ 对， 救死扶伤， 对。 所以呀、啊，您又发明了这个， 嗯 啊，您跟您的团队， 嗯， 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辛苦，我从头到尾都听您的经历了。我这这生吧，有缘呢、 啊， 能够遇到您，啊、我心里啊是特别的觉得感到荣幸。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 啊、 这时间也差不离 了，嗯， 谢谢您啊。 嗯不用谢， 谢谢您， 好嘞、 啊， 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以后有机会咱联系啊。 好好， 谢谢您， 好， 谢谢 再见， 主任啊，哎，谢谢，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请说。 我已经那个参加，我今天已经交钱，因为啊，以前我、 嗯、 我一体多病了， 一体多病， 有支气管炎、 嗯， 还有那个从就是从颈椎吧， 嗯， 到尾骨全是病。 哦，一身的病。 啊，一身的病，还有肾脏， 嗯、 还有那个肝囊肿都有、 哎， 所以说我就来那个免费那个做的那个挺好， 做的挺好，嗯， 哎、就是后背吧， 嗯， 以前就是风湿生小孩的时候， 啊， 现在呢做了十次了，觉得特别轻松了， 后背特别轻松，嗯，不用贴膏药了，嗯， 对，以前就是后背像压着大石头似的， 嗯嗯， 睡觉也不好， 嗯， 现在呢睡觉也好了， 嗯。 啊，后背还轻松了， 后背轻松，睡觉好了。 哎，后背轻松了，所以说我就、 嗯、啊，就想把我这抱回去了，是吧？ 对呀、 啊。然后再配合上三仙饮，把您的细胞给它补充点能量。要不你说你一体多病，就说明你的细胞老化衰老，或者是损伤的太厉害了。外用加内服，那么外用加内服，它的效果更好。他已经让你感觉到这个变化已经很大了，是不是？就觉得人轻松好多。那你跟家里做的话，家里人都能用啊，是不是？ 对对对， 嗯， 我弟弟吧也是、 啊， 他有糖尿病，一起都能。 嗯、啊，完全可以。 特别崇拜你呀、啊，徐主任。因为你跟那个团队呀、 啊， 跟那个研发这个给人民造福 啊, 啊， 确实是我特别感谢你、啊。 不用谢我啊、 啊， 因为你说做一个大夫，咱们主要的打交道的全是病人，目的呢就是让病人甩掉疾病，获得健康，对不对？那咱们说，咱就在家里。就享受着巴马的当地环境，对不对？ 做了就感觉是后背吧能挺直腰了、 哦、 原先驼背，嗯， 原先驼背挺直腰。那你晚上睡觉翻身怎么样啊？ 翻身现在轻松了， 现在能翻了，能轻松了。 哎，对，哎， 翻身 不好， 以前不行。 哎， 啊， 以前头也疼，头晕，都会有毛病的、 哦、 啊。 颈椎也有病。 现在睡觉也不好，现在睡觉也好了。 啊，所以就一门心思的要把它拿回家，是不是啊？ 对。 那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如果说拿回家接着做的话，您整个人的精气神方方面面基本上问题不大啊，这样呢您就能像巴马的老人一样，咱们都健康长寿。 太好了。 那我想起一个事儿，你刚才说你弟弟的这个糖尿病啊，糖尿病血糖高不可怕，怕的是并发症。你最好呢让你弟弟上您家呢，每天都来，如果住得近的话，每天都来上您家来做。 那个，我让他再进一台。 哎，好，再见。哎， 哎，谢谢啊。 哎，不用谢。哎，好， 哎、 再见。 谢谢裴主任。哎，太好了，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你是徐主任啊？ 对，我徐桂英啊。你好，请说。 哎呀，我是沈阳的黄区的 啊。 我是今年84岁 啊。84了，嗯，老哥哥、有什么问题？嗯， 84岁是7384，这是坎儿啊，就等着，这就是什么，就准备这个驾令，到现在我还活着，挺有希望的。这个看到你这个讲座呀， 啊， 心情是很激动。这晚我就是及时要和你对话。 啊啊，好 啊，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您说啊。 因为你这个搞这个活动嘛，我现在已经参加了。 啊啊。 因为这个84，因为还想那个继续再活着，我挺高兴。 我这个很方便。 啊，对呀、所以我这个已经参加你这活动了 啊、已经参加上了啊。 我病是这个病挺重，所以说也确实也是难治，我也走了不少弯路，吃穷了， 嗯， 什么的话也不想买了，买了吃完都作废、没有好使的， 没有好使的。 这个听你这个就是、就是巴马的什么，我挺高兴， 挺高兴。 我现在是一体多病啊。一个是我有多发性的脑梗塞 啊，多发脑梗， 这是一个。 嗯， 再一个病就是什么呢？我糖尿病。 糖尿病。 所以就糖尿病啊，就是说总是缓解不了。 嗯， 今儿高明天低的，这是糖尿病 啊。 啊，现在我是打的胰岛素吃药。 嗯， 是吧？ 嗯， 脑梗塞呢，那就是吃，也就吃点这个活血药。 嗯。 再一种病呢，就是什么呢？白内障。 嗯。 再一个的问题，我这什么毛病呢？就是血压呢，我现在吃药控制，不吃药呢，我就在140左右，最高150。 嗯。 低压呢，就是说80这样。 嗯。 这是血压。 嗯。 然后呢，我这个便秘。 嗯。 10多年了，老是拉不下来，这费劲呢，上厕所就得。这个半天下不来，所以遭老罪了。 嗯， 所以我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一个便秘。 嗯嗯， 我最主要的，我就是我这个头些年呢，我都不知道，完我去检查过，说我有腰托。 嗯， 我在今年的5月份呢，在检查当中全面检查呢，我就是弄一个这个腰间盘。膨出， 嗯， 反正这是也膨出拐的我呀，屁股蛋子、大腿跟着大腿， 嗯， 这都疼啊， 大腿都疼， 所以这个到现在晚上就伸腿、拽腿都不敢蹲， 嗯， 完了这个我这两个玻璃盖、膝盖呢也做了一次检查，是软骨脆化， 啊， 所以走到舞台那有时候的话不注意它烂嘚瑟，那这 嗯嗯， 它一动弹就